尊敬的诸位贵宾诸位长辈诸位同仁，大家早安。我们今天呢，先接着我们余敬义公与造神记的内容，在课本133页我们上一次讲到的部分，这个余都先生呢，一生奉行圣贤的教诲，尤其文昌帝君的教诲呢，他做了一辈子，到47岁的穷困潦倒，他自己也觉得很无奈，怎么我这么认真行善呢，人生却没有善报。后来一个机缘呢，遇到赵神爷，点出了他的问题，比方专务虚名都是做给人家看的，内心没有真实的起了恭敬心，起了对生命的慈悲心，起心动念呢，还是邪念多恶念多，包含提到呢，这个意恶太重也点出了就像这一篇文章我们上一次讲到的他的贪念、淫念、嫉妒念贬极念、高己卑人念、一往其来念、恩仇报复念呢，冲冲于胸就充满了整个心胸思想我们看到这里当然这些经文也是反思我们自己其实呢，一个念头就是一个种子善念呢是善的种子恶念呢是恶的种子，恶的种子之后就会结恶果，善的种子会感善果所以真正明白一个念头就是一个种子的话，人对于起心动念就会很谨慎所以这个意念其实是祸福的根源念念都是利益人都是善念有大福了念念呢自私自利很可能就在折福了所以这一篇经文呢，给我们提醒这个修行要从根本的起心动念来下功夫了不然可能努力了几十年，努力了一辈子其实呢，反而是在造业了，在积他的罪恶了，自己都不知道了。很难得呢，赵神爷把余都先生的问题都点出来了。所以我们上一次讲到的是余都先生听完了惊愕惶悚在第一行下面惊愕惶悚听了之后非常惊恐非常恐慌因为他心里的事都被赵神爷讲出来了所以伏地流涕曰拜倒在地流着眼泪说君既通幽事您既然呢对这一些非常幽微细微的事情连我的念头都知道，定系尊神一定是尊贵的神明愿求救度希望你能够救拔我能够启发我怎么样来断恶修善改造命运。赵神爷是姓张所以这个张先生说到了张曰 君读书明理，亦知目善为乐。啊，你也是啊，读了不少圣贤书啊，啊，道理上啊也是知书达理，啊，也知道啊要目善啊，向往这些善行，向往这些圣贤榜样，啊，做的时候啊也是会有欢喜心，啊，哎，这个事啊也是代表呢，于都先生呢，啊，还是有善念，有善根。当其闻一善言时，不生讥劝；见一善事时，不生鼓舞。听到好的教诲，也是非常的感动，也是非常啊，期许自己啊要效法。啊，闻一善言的时候，见一个善事啊，不生鼓舞。也是非常受震动，也是内心里啊一直期许自己啊要效法，要力行，但悬过悬忘，虽然听了，虽然看了，但是啊没多久啊就忘记了，忘记以后啊可能念头啊还是随着自己本来的习气，啊，本来的思想惯性，哦，哎，可能烦恼多了，啊，可能贪求多了，哦，还是这些傲慢呐、怀疑的念头啊又起来了。这个问题呀，可能是我们共同都有的。这我们学习传统文化呢。啊，这么多年呢，其实都有善根，啊，但是呢，感觉啊，这个善念善行啊，不容易保持，哦，所以俗话讲的，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啊，听到好的教诲，看到好的善行啊，啊，非常激动，啊，发愿啊，一定要效法学习。我也是这个样子，可是保持不了，常常听到一句话说，君子立志长，小人常立志，君子一立志啊，终身不改，小人常常立志啊，但是保持不了，所以这个君子小人呢，我以前读《论语》的时候啊，感觉这个君子小人的句子特别多。那个时候一看到啊，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通晓明白啊，做人的道义在哪里。小人每天心里想的就是钱财，就是自私自利。我看到这个句子的时候啊，每一次读君子啊，心里面就想君子君子啊，一读到小人呢就想到别人，哦，小人小人啊，这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君子凡事啊自我反省，求之于自己，我哪里有不足，跟人家有任何不愉快摩擦，都是想着自己有不足，有不够的地方，有错误的地方，啊，绝不啊去检讨他人，啊，这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啊，小人啊，小人不是犯法的人哦，啊，是心胸不对哦，狭窄哦，思想观念偏颇，啊，这个是小人，啊，所以小人求诸人。小人面对任何境界通通都是指责别人呢，不是反省自己。所以读到这些句子的时候啊，我都觉得那个君子是讲自己，小人是讲别人。所以从高中就开始读论语。结果越读心境越差。 因为心境偏颇了，错误的，变成什么呢？拿着道理是要求别人的，不是要求自己的。因为一念君子，一念小人，都是看别人过了。哦，所以一个人心态不对了，纵使学经典呢，他的傲慢心会增长，啊，他的名闻利养心啊会增长，啊，就像吃药一样啊，那个药引放错了，反而这个药啊不起作用了，啊，所以心态决定啊我们道业的成败，啊，所以师长老人家讲到了，经教的每一句啊不是讲给别人听的，是讲给我们自己听的。哦，这个心态非常重要。这个心态不摆正呢，拿着道理要求别人呢，啊，都是见人过失啊，这对人的成见呐，对人的傲慢就控制不住了。哦，哎，所以明白自己心态不对了，啊，转个念头啊，经典还是经典呢，但是世界不一样了，啊，一念到君子，就先想别人。看别人的优点，啊，一念到小人呢，首先对照自己，哦，有没有做的不对的地方？可能在行为当中呢，哎，我们好像还没有说啊偏离道德，但是我们的起心动念呢，假如细细冷静关照自己啊，很难没有贪嗔痴慢疑的恶念呢，哦，所以也有善根呢，也希望立志啊，成就道德啊，惜圣呢，惜贤，但根源呢，心态不对了，啊，根源是什么呢？接下来啊，这个赵王爷呀，把问题讲出来了，啊，叫信根源自不深，恒信是以。不顾这个信根呢，信心呢，用根来比喻，就是这个根扎的牢不牢。哦，比方我们刚刚讲到的，君子求诸己，哦，我们遇到任何事情的时候能不能反省自己，哦，真正实时反省了，那是对这一句话没有怀疑了，但是很多时候啊，我们还是都是先检讨别人，所以对经典的信心啊，其实并没有很高。哦，真正遇到境界来了，其实都是顺着自己的思想、观念、习惯在走比较多。啊，曾经啊也问过啊诸位同仁，啊，我们有把经典、有把师长哪一句教诲放在心上，时刻都不忘。中庸一开始就提醒我们，道也者不可虚于离也，哦，啊，这个道啊，这个教诲呢，不可以时刻离开，哦，只要这个教诲常常会忘记了，那我们不是处在一个修道的状态，哦，啊，因为这个教诲一提不起来了，这个邪念妄念呢，就上来了，那我们想进步啊就很困难了。哦，所以要信经典的教诲啊，真实不虚。啊，不能再随顺自己的想法看法。哦，这个要很慎重哦。哦，我们是一个读圣贤书的人。啊，所以一般亲戚朋友啊，社会大众接触我们，都觉得哦，这个是学中华传统文化的人，哦，我们身上啊有中华传统文化的招牌哦。假如我们所思所想所言所行都跟经典不相应啊，那人家一看到我们说，哎呀，这个中华文化不能学呀，啊，学的都是阳奉阴违啊，说一套做一套啊。那我们等于是啊，玷污了、侮辱了中华文化的形象了。哦，那这个罪业啊就很重了。哦， 更何况啊，我们现在还在弘扬中华文化，哦，那就要反思啊，我们自己对经典的信心到哪里？啊，那这个信心不是激动自己喊的哦，要在自己的一言一行当中看到这个信心坚不坚定。哦，哎，对经典的信心，还有对成就自己的信心。啊，要成就自己啊，没有别的，一定要调伏我们的习气才行。哦，我们很冷静了。哎，我们学了三年了，五年了，我们有哪个严重的习气呀？改掉了，变淡了，还是在增长？哦，这个必须冷静哦。啊，学了五年，学了十年，习气没有改变，还在增长，还是退步哦？哦，不能说我学了十年，学了二十年就是进步哦。修学圣教啊，重实质，不重形式。重形式，重外表啊，那还是在自欺欺人。啊，实质就是执着去掉多少，习气去掉多少。哦，那怎么来发掘习气呢？啊，一言一行啊，起心动念要对照经典，这样才在修道哦。不然其实都只是啊结一个缘分而已哦，这一生要成就道业不可能。孔子是圣人啊，我们的基础啊都比不上孔子哦。孔子修学的态度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对古圣先贤没有丝毫的怀疑，信而好古。述而不作呢，所讲的全部都是依照古圣先贤传承下来的。其实我们冷静看呢，我们现在跟亲戚朋友谈话呢，是随着自己的好恶习惯在谈话，还是用经典在供养、在成就身边的人？哦，哎，这个得要很关照自己啊，才发觉得了哦。哦，你比方我们在。有家庭的人教育自己的孩子，讲的是经教的道理，孩子在增长智慧，懂得做人。讲的还是世俗的贪嗔痴慢名闻利养，那孩子也在受我们的不好的影响哦。啊，所以其实啊，真要利益人，真要爱人呢，谈何容易啊！自己不觉悟，很难觉悟人。自己不提升，很难帮助得了人。哦，从我们的一言一行啊，有没有跟经典相应啊，来看到我们的状态。啊，也可以看到呢，我们对圣教啊，是不是坚定的信心。哦，好，除了对经典的信心呢，任何时候要对自己有信心。啊，我们有明明德，有本善，啊，任何境界来了，啊，不要灰心，不要丧志，啊，不怕念起呀，只怕觉迟，要把它转过来。啊，人呢，在人生的路上啊，好多的精神时间呢，都耗在否定自己，很容易沮丧，很容易灰心。哦，昨天有一个同仁呢，啊，我们聊到，他说，啊，他在劝他的丈夫，结果劝了以后啊，啊，他丈夫很生气呀，啊，不能接受他的劝，啊，每一次都给他发脾气，啊，然后他说呢，啊，那我就别劝了。好，哎，诸位同仁，这么想对不对？劝丈夫啊，他不听了，不劝了。啊，请问大家，《弟子规》有哪一句说不劝了？有没有？哦，你看哦，老实容不容易啊？真性容不容易啊？《弟子规》我们可能都读了几百遍了，但是《弟子规》还是《弟子规》， 我还是我，只要我喜欢，只要我想这么想，谁也拦不住。所以往往啊，烦恼这么多，原因在哪？自己找苦吃啊，都是随顺这些不正确的思想观念。劝了他，他不能接受，还给我发脾气，不劝了。其实啊，不是他发脾气了，自己也发脾气了，是不？当我们讲我不劝他了啦，有没有发脾气了？哇，你看，不是风动，也不是幡动，仁者自己的心动了，自己不知道啊。其实啊，我们能看到别人有过失啊，可能我们也跟他有一样的过失。真的是这样啊，不冷静去思考啊，看不出来啊。为什么？一个巴掌拍不响啊，能响了，那两边都有问题了。我们之前也跟大家讲过苏东坡先生的故事啊，心中有佛，见人是佛；心中有粪，见人是粪。我们心偏掉了，才会见到这么多的过失啊。假如心没有偏，还是保持慈悲心啊，人家有错是生怜悯心啊，是生护念的心啊，不是生指责的心啊。我跟这个同仁讲了，你就不劝了，那你这个结论就是不对的嘛。劝本身没有错嘛，亲有过见死根嘛，那有时候亲有过拉倒不劝了，那叫情绪用事嘛。修行学传统话，学一个理智，用理智不用意气用事。这个京剧呀，都在成就我们了，我们都不好好的领会它。见死根呢，接下来呢，一无色啊，柔无声啊，劝的时候态度好不好？哎，我态度还不错啊。哦，好，那可以啊。还有啊，不止只有态度要小心啊，谏不入越复谏啊，要看时机对不对啊，他心情比较好才劝啊，他刚好气在头上，在那里发牢骚啊，你马上一句道理，君子求诸己啦，就压上来了。人情上啊受不了啊，他马上就反弹了。好了，你不要跟我讲这个了啦，我听烦了。所以这个越复谏呢，都含有人情事理，柔软的心呐、啊，在人家可以接受的时候再劝。俗话讲的事缓则圆啊，事情不要急于一时啊，稍微缓和一下才会比较圆融啊，不摩擦了。所以为什么孔子讲啊，求诸己啊，当我们劝别人，别人不能接受了，要马上关照这个心，太急了，要求的心太强了，控制的念头太强。所以一切人啊都是我们的贵人啊，都在提醒我们啊，我们哪里修养还不到位啊。谁是最大的贵人？越亲的人越是贵人。为什么？因为越亲的人每天跟我们在一起，每天跟我们互动那么多次，最能提醒我们呢，我们在生活处事当中心态偏颇在哪里。好，所以啊，我们应该啊珍惜亲人啊，身边最亲人的姻缘呢 来成就彼此啊，这样才对啊。好，所以这个性根呢 也不能呢怀疑自己，要相信自己，而相信自己呢还要照着经典 就能恢复我们的本善跟明德。还是要用经典来对照自己的念头一言一行。所以这个性根源自不深，这个是我们要警惕的。因为有信心了，就有动力了，就有不断突破自己的动力。恒性是以不顾，下一句经文提到了这个恒性啊，就是恒心、耐心不够。所以我们经营家庭，我们成就自己的学业啊，都要能不忘初心。我们对家庭这一份初心，就带给全家人幸福。遇到任何的境界挑战，决定不改变这一份初心。有了这个态度了，我们的耐心、细心啊，就能出来了。所以这个恒性啊，很重要。包含呢，我们要有决心啊，要有毅力啊，要提得起来。修学的路上啊，不可能没有境界考验。但是啊，我们要百折不挠，决定啊不气馁。遇到任何境界呢，反省自己，找方法突破。很多同仁就讲了，我每天遇到这些人事物啊，明明知道呢不能生气啊，可是还是忍不住。都是后悔后悔，后面才来悔。越学越沮丧，越懊恼。告诉大家哦，沮丧跟懊恼也是烦恼哦，也会贼害自己的这个本性哦。临未成功找方法，不畏失败找借口。为什么转不了境界？因为我们定力不够嘛。大家小时候有没有看过武侠片？你们小时候都没看武侠片了，你们善根深厚，像我都是在红尘打滚了20多年，尤其喜欢看武打片，那个什么成龙的片子啊，我没有一部错过的，每一次春节就在等着成龙的片子出来，一年一部。小时候打打杀杀，这边撞一下，那边割一下，很多。其实啊，喜欢看武打片呢，这个心性上就是好胜、好斗，严重的就嫉妒心重，这个都是反映内在的状况。虽然武打不好，不过武打片里面一些情节还是不错。大家要有一个能力啊。见人善即思齐，见人恶即内省。一个电影里面不好的，你要看得出来，要反省。好的部分要学习。哪个部分呢？你看学武功成就的人，蹲马步要蹲多久？你看真正磨练那个以后成为传那个武功的弟子，一来啊，都是叫他挑水。挑啊挑了3年5年了，师父啊怎么还不教我？可是你看哦，那挑水的时候啊，那个脚力啊就这样一点一滴啊就积累上来了。叫他蹲马步，什么拳也不教他。蹲到最后全部的人都跑光了，只剩一个就是他了。那不老实的话呢，那很难学得成。为什么？学习啊最怕的就是呢，急于求成，好高骛远，一急了，气急攻心，走火入魔。你看这些名词，我背得挺熟的哈。越急啊，自己这个急浮躁的心就调伏不了，反而学不了。 这个急躁了哈、啊，今天摸摸这本书，明天翻翻那本书，啊，然后一个礼拜翻了一趟，学的都很表浅，哦，所以会被境界短呢、啊，是因为定力不够。定力为什么不够？因为没有持戒，因戒才能得定。啊，什么是持戒呢？生活有规律。啊，我们每天呢睡得很晚，然后起来之后手忙脚乱，叽里哐啷，东西都被我们撞掉了。哦，然后呢就很着急呀、啊，心都是浮躁的。一天忙到晚，心都安不下来。所以首先呢，要生活作息要正常。比方说我们男同仁，今天下来，头发没梳，一定是啊，每天一起床没有规律的步骤。程序，啊，比方说先进厕所刷牙洗脸，啊，然后什么折被子啊、梳头发啦、刮胡子啊，这都是每天呢、啊，居有常，业无变呐、啊，这是持戒啊，生活才有规律，无规矩不成方圆，啊，这些生活很凌乱呢、啊。决定没有定力，没有定性，最后一遇境界就被转了。哦，所以我们可能觉得哈、啊，修行啊都在经典上，其实经典都离不开生活。我们每一天要用功，业无变，每天早晚课不能断。这句话可能我们听很多了，早晚课不能断了，我们断不断？照断。所以你说 要老实啊，还真是难。但是真正细心去感受的人呢，就发觉一件事情了。什么事呢？你平常有在做早晚课、哦、你一两天三天没做，那几天脾气特别大，那几天、哦、特别扶不住烦恼。大家有没有做过这个实验？有没有感受过？有、哦、开悟了，体会到什么？这个早晚课不能断啦，这也是持戒啊。哦，很多人讲了，哎呀，那是形式啦，重实质不重形式啦。哦，讲这个话叫大妄语，自己要知道自己几两重，哇。自己程度才这么低呀、啊，讲的都是大菩萨的境界，那是妄语了。哦，我们决定啊，要从这个基本的早晚课，甚至于每天拜佛不能少。为什么？我们的业力太强了，习性太重了。比方说傲慢就好了，你不礼忏这些圣贤人呢、啊？那个傲慢的态度扶不下来，宇宙人生的真相啊，我们其实不知道了。啊，诸位同仁，请问您这一辈子得罪过多少人呢、啊？哦，我昨天哦写了一下，越写越多，对不起，伤害的人真多。这一辈子哦，你就数得很累了哦。那上辈子呢？上上辈子呢？哦，有多少 ？Do you remember？ 啊，你还记得吗？你看哦，我们有这么多的罪过业力哦，我们也没有很用心的去消这个业障呢。其实还是不肯承认自己无始劫来呀、啊。业障很重，其实真正要有自知之明，要不自欺啊，谈何容易啊！佛在《普贤行愿品》里面给我们讲到啊， 一个人做了一件恶事，我们做个比喻，他假如有体积的话，我们的头发有没有体积？有没有？有啦，头发有体积的，你把100万只头发放在一起就一坨了啦，有没有体积？有。我们比喻哦，今天骂人呢，就一件恶事，就是一只头发哦。我们无始劫来犯的错误啊，犯的恶业呢，假如每一件是一只头发，无始劫来的恶业啊，整个宇宙都装不下。大家了解吗？多到什么程度？没办法形容。但是问题来了，罪从心起啊，由心去忏悔了。大家看呢，师父现在自在啊，得解脱啊，生死没挂碍啊，羡不羡慕？羡慕哦，这是结果呢。原因是什么？勇猛精进下功夫呢。你看老人家年轻的时候照顾几个长者啊，生活作息哦，早上一大早就起来哦。那说每天礼佛800拜，礼佛忏罪，把业障忏掉。我们今天常常动不动烦恼一个接一个，那个都是罪业之相呢。我们还一天悠悠忽忽的把时光给错过了，那都是精进提升的机会。所以这个戒当中啊，包含修学定课，决定不能少，这是持戒了。当然哈，一开始啊，不要定很多啊，一下定很多，做两天做不到了，又气馁了，循序渐进增加。要读经，要听经，要礼忏，这个都是基本功课了。在反省自己今天的不足。一天都不断呢，恒性就成就了。所谓宽为限，谨用功，功夫到，智色通。很重要的一点哦，哇，可能很多人今天回去睡不着觉了啊，因为他开始算了800拜，我的时间不够啊，可能要给领导请假了啊，可能也不然呢，800拜时间不够了。好，你有这一份心可贵啊，但是要会变通，在你当下的缘精进不懈就对了啊，能拜100拜呢，决定不止拜50拜。精进啊，是自爱啊，是要成就自己啊。原则是什么呢？您还有时间说闲话，还有时间胡思乱想，就是不精进。摄心为戒啊，什么是戒？时时心都能摄受在正念当中，才是在持戒哦。心都是散乱的，通通没有持戒的功夫。所以夏莲基老师告诉我们了，以不忘正念为禅定哦，正念一失啊，你的戒定就没了哦。所以健康要成就啊，道业要成就，决定要有恒心啊，这个太重要了。包含我们道业要成就，首先身体要练好哦，因为人啊定力还不够啊，身体一不好啊，情绪就会被拉下去。所以首先啊，要多运动。这个把这个体魄啊要锻炼好。好，那今天呢，先跟大家交流到这里，因为呢，刚好前上个礼拜六啊，我们一起分享这个胡董的课程啊，他给我们的感悟啊，大家互相切磋，互相学习哈。 而我们从胡董他整个修学过程当中啊，再来看劝发菩提心文啊，您看整个菩提心里面的那些心境，胡董他是相应的哦，啊，念本师恩哦，您看他的态度，不能给释迦牟尼佛，不能给师长丢脸哦，有没有？那是他的动力哦，啊，念父母恩哦，他要给父母做好榜样哦，他希望影响父母，父母也能够求生净土哦。他尊重己灵哦，他真想去西方，他真想成就我、哦、啊，念念求生净土哦，念求生净土哦，念生死苦哦，不想再搞这个轮回了，念正法得久住哦。你看他说正法很衰哦，要靠我们每一个人来做最好的表演哦，正法才能兴旺哦。我第一次见到胡总，第一次听到胡总讲话呢，就是在马来西亚2007年的时候啊，胡总一讲啊，让我印象很深。他说我们大陆是重灾区啊，什么的重灾区呢？传统伦理道德的重灾区，就特别缺乏的地区哦。我们看哦，胡总从2007年开始学佛，今年第4年了、啊，人家能学这么好，就时时把祖国人民放在心上哦，希望他们能真正得到正法的滋润哦，哦，所以内行人看门道哦，外行人看热闹哦，真正这样好的老师，这样好的善知识，我们要能效法学习到他的优点哦。哎，礼拜四。哦、后天下午还有下一集、哦、我们再以一个至诚恭敬的心、啊、来学习。好，谢谢大家。